争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 我